欢迎收听热血悬疑刑侦小说复健结案报告，作者功夫包子，演播深蓝蔚蓝、八千里路、扶风，后期青玉，来月文化制作出品。 经常看电视剧里，所谓正义的一方抽丝剥茧找到幕后的黑手，一番掐之后总是邪不胜正，但往往在现实中，你连最后真正的对手是谁都不知道。说难听了，这就是摸着石头过河，走得过去是你聪明，走不过去是你时运不济。新建从知道复制把鉴定书交出去之后就有预感了，现在看着曹峰，眼底虽然有点冷，但是没有当着人面发出来那股火气，他只是一声不吭地出了办公室，拐进了自己的，然后一进门就把报告摔在了沙发上。复制在后面看着，气氛很压抑，两个人谁都没说话。过了一会儿，新建抓起桌子上的茶杯猛灌了一口，再转头脸上已经没了刚才那短暂而逝的烦躁挫败，眼底闪过一抹盘算。他看着复制， 复制，你帮我出京找两个人。 新建回来的消息在院里还引起了一番不小的骚动，很多人特地去他办公室就为了看他一眼他的情况，平时一些关系还算可以的多问了两句情况怎么样，需不需要帮忙，新建一概都是说自己去外派学习了。接下来的时间他几乎都是在见人，各种各样的人，有公安系统的，有检察系统的，还有法院的，有一些他之前听说过，有些连见都没见过，无非就是关心一下案情的进展，若有似无地表达一下指导意见。新建来者不拒，谁问都答，但是答也答不出什么头绪，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 资料不全。 乌世国被正式批捕了，批捕令是谁下的没人告诉新建，只是快下班的时候告诉他可以去提讯了。而第二次见面，乌世国比起第一次糟糕了很多，他的脸色很差，表情很惶恐，只是一遍遍地重复他要交代，他要争取宽大处理，那样子跟之前询问余波的时候简直如出一辙。出了看守所，新建给陈瑞打了一通电话。 检察长，这个案子你到底想我怎么做？ 手机那边很半天没有人说话，新建就这么等着，一直到满分钟的提示音响了，陈瑞终于开口。 新建，别问我你要怎么诉，问你的良心想怎么诉。 然后就收了线，剩下新建一个人站在看守所的车旁半天不动一下。其实他考虑过很多次，为什么陈瑞会单单把案子交给他，院里比他能力强的不是没有，比他后台硬的更是多如牛毛，明知道处理起来困难重重，为什么不去找一个门路比他多的，走路比他顺的？但是最终新建想不出里面的关系，他只知道这案子最后成与不成，他的麻烦都不会小，就算有功也不会是他的独功，如果有过肯定是他的全责。想到这里，他突然记起什么，打开车门把顾问包里的审查报告拿了出来，直接翻到最后一页，落款的办案人赫然是两个名字，新建、复制，并列而立，十分工整。新建看完就笑了，从一开始的只是微笑到最后无法抑制，他一个人趴在车门上笑了很长时间才勉强站起来。两天前在外地的一家旅馆里，有个男人指着他的鼻子说， 你这么做是自寻死路。 在某些人眼里，他这种行为被评价成了愚蠢，却结果蠢的不止他一个。想起复制平时看起来永远三分没醒七分犯困的表情，新建缓缓地长出了一口气，起码就算是死路也还有个人愿意陪他一起走。一直到开庭之前，复制都没能赶得上， 曹峰几次观察新建的脸色，都没能如愿地从他身上找到该有的那份焦急和浮躁。在开车往法院走的时候，他忍不住问了一句， 副支部回来案子怎么办啊？ 他知道新建肯定有安排，不然不会对于鉴定书的丢失没有再继续做什么。但是无论他的安排是什么，到了这个时候复制还不回来，远水救不了近火。新建还是沉默地在翻手上的审查报告，这报告是复制打给他改的，其实需要改动的地方并不多，为什么这么来回翻，或许连他自己都搞不清楚。到了法院，新建准备开庭之前的材料，余波和乌世国都到了，在待审席。曹峰扫了眼旁听，意外地看见了两个人，是钱真和庄一伟。瞬间他明白了新建的安排。丢失的那份鉴定书，司徒卓给补了一份，这本来不是什么太麻烦的事情，真正比较关键的是那份鉴定书随父的口供。所以新建让复制去找钱真和庄一伟，他们两个毕竟是最初的预审，这案子之中他们两个的口供价值不亚于直接物证。但是钱真他们被外派的地方并不算近，复制一个来回加上口供整理的时间，算下来其实很不可思议。因为准备得很充分，庭审上没有什么意外，基本上都是按照新建的预想走的。要说特殊的地方，就是他把有第三人在现场这件事隐去了没有提。曹峰在最初的审查报告上看见了，他在下庭的时候问新建为什么不提，对方只是笑了笑。 你需要学的太多了。 钱真绕到法庭后面找人，庄一伟跟在他后面，看见新建的时候扬了下下巴。 哼，不错，庭辩挺精彩，对方律师也不是一般人物，出了名的不好对付。 新建把材料放在车里。 之前准备的都差不多了，乌世国这次跑不掉。 最后判了20年，在法庭上乌世国的态度显得很平静，不同寻常的平静。新建觉得他自己大概也料到了这个结局，对他来说叫罪有应得，但是这里面的很多关系牵扯起来，恐怕他依然是个转移他们目标的棋子。钱真拍了拍他肩膀， 不过你把这个案子给办了，我看你检察官的位子也坐不了几天了。 水深这个词不是白说的，目前为止所有跟这个案子扯上关系的都没有什么太好的下场，新建作为公诉人下场几乎是可想而知的。新建笑了笑， 你们那里有检察院没有啊？ 哼，我们那儿啊，连法宣办公室都没有。 吐槽了一句，钱真一脸的无奈， 那鸟不拉屎鸡不下蛋的鬼地方，出警都得骑自行车。 两个人是被复制带过来的，但是复制本人把他们送到了法院就回检察院里了。 复制大概累惨了。 庄宇伟想到之前作为司机眼底全是血丝的样子还有点后怕，那家伙开起车比他们做警察的还玩命。新建在庭上没看见复制，就大概猜到他肯定回院里了，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只是大概的一个预感。说起来他跟复制的接触时间其实并没有那么长，但是这股信任完全是没有根据的东西，从最初到最后他都没有怀疑过复制是不是能赶回来。钱真和庄一伟跟他们打完招呼就往回赶了，跟着过来只是怕会有特殊情况，现在已经判了，他们也算是了了一件心事，怎么说他们最初都没有看错人。新建等他俩的车开远了才回身上了检察院的车，曹峰回自己的院里了，临走的时候让他给复制带好，新建仅仅点了下头，没答应也没做回应。等新建回到院里的时候，大部分人都已经知道判刑的结果了，看见他有恭喜的，有说风凉话。档案室的李磊等在院门口，看见他就一句话， 哎，你赶紧过去医院啊，复制那小子吐了一堆血，送急诊室了。 吐血？ 新建整个人愣住，眉头拧在一起，认真地追问了一遍， 你不是跟我开玩笑的吗？ 后者嫌弃地瞪了他一眼， 我有这么无聊吗？ 然后二话没说，新建转身就往车库那边冲。 李磊跟着一起上了车，说了医院，两个人一路往那边赶。